锵锵三人行，哎呀，今天这个话题这个不好聊啊！别来，又反了， 又弄反了。 咱们玩帅，永远玩不出来。你看，这是人家那个围棋江祝九老师啊，做完节目，他太太瑞南伟写的，哎，不动心，这围棋境界送给我了。然后徐老师一读，太绝了，叫什么？ 不是。你自己呢就是不动心，嗯，别人看来就是说你在挑逗人家，心动不？ 啊，对啊， 心动吗？ 哎，我也要这样弄一个。 好，那今天咱们要看看这个话题啊，什么人动心，什么人不动心。其实说的啊是一个年轻的姑娘所谓的这种辱华演讲，这大家都知道了。这个微博上又来说敢不敢，敢不敢，敢不敢，大家也都挺逗的啊。就马里兰大学回应学生辱华演讲，就是西方那些自由民主那一套，就是我们尊重他的表达权等等。咱们先看一下这姑娘当时说的话。 5 years ago, as I stepped off the plane from China and left the terminal at Dulles Airport, I was ready to put on one of my 5 face masks. But when I took my first breath of American air, I put my mask away.The air was so sweet and fresh and utterly luxurious. 这个我也代表外交部的陆康哈，也说一句，这个陆康先生也说了，就说我们注意到这位姑娘好像也有了道歉之意，对吧？所以说呢，只要是真心爱祖国的，我们祖国都欢迎啊。咱们还得说这姑娘可能给吓坏了，是吧？ 是吗？ 那万炮齐轰啊，很多包括海外的很多留学生，包括这个国内的很多就骂他嘛，说跑到外国讲什么辱华的，不是他有一个理儿。你知道在有一部分这个海外华人呢，他在这种国家自尊心这方面呢，有的时候比在国内的人还厉害。 这当然了， 是吧？ 就是人一般是出了国才爱国。特别爱国， 而且呢，就是这里边就有一个，这道理咱也明白，就是说很多时候我发现，就是你知道，我前两天我有一个哥们儿犯了一个错误，就女朋友不理他了，然后你知道为什么吗？说起来就很简单，这个女朋友啊，整天跟他在一块骂他爸妈，就这个女孩跟爸妈关系不好，整天骂我爸，这是个孙子，这个是什么什么，我妈这就骂骂，然后呢，他终于有一天，他终于有一天。他说你看这你爸你妈那种人是吧，这女孩当时就恼了，什么叫我爸我妈那种人，你知道就是我骂可以，你不能骂，就是这种心理啊， 就身份问题嘛。所以你说，因为你说他是不是误辱或者说误辱华人中国，要还是要回到他讲的内容对不对？可是重点就是说，不管你讲什么，你的身份、你的立场，你一定很容易引起争议嘛。我看了那个，光是看开始那一段哈，那几秒，我就觉得，当然他试图用那个幽默的方式来讲，可是我觉得有些英文怎么说呢 ？Make fool of herself， 就是开了自己玩笑，因为他刚开始的时候，五年前是几年啊？2012年，什么下飞机戴起口罩，你看到那么年轻的人，他这是你自己愚蠢嘛？怎么会？当然你可以开玩笑很夸张的说，不然的话你太笨了嘛，你没有预先从他一开始想下飞机戴上口罩那一刹那就明白这个小姑娘啊，要判断力是有问题的，所以的他判断力，他当时五年前判断错了。他今天用这种身份来讲这种话，而且他别忘记，当你讲到不管，我觉得不管在任何地方啊，在美国、英国、香港任何地方，当你讲到中国的好坏，特别是跟美帝来对比的时候，你的风险太大了，你必须要冒这个险。像我今天来，我跟我老婆说我们会讲 死刑是吗？ 啊，对，当然我要质询他们，不是我要说我要那个要讲这个题目，我老婆几乎哭着不让我出来，她说太危险了。 因为你支持这个小女生呢，一定被人家轰轰轰轰轰，对吧？哦， 所以你刚才就批判这个小女生， 所以想出来这么一段， 所以先要骂骂她两句，然后再讲。 出门全靠老婆，对 吧？哎，但是家辉，我也问你一下啊，你老婆别哭啊，就是说，你也是当年在美国上大学的， 是是是 你上的是马里兰？ 不是上大学，我读博士班。 对，好，假如说，你博士毕业了，你当年作为一个港人，对吧？你博士毕业了，你作为优秀代表，在毕业典礼上，学校邀请你发表一个讲话，你会在讲话里说，你说香港是个很糟糕的地方，我觉得我在美国这几年充分体现到，对吧？香港脏乱差，你会这么讲吗？或者你这么讲的话，你会担心吗？ 我第一个，我不至于判断力那么糟糕，通常是这样，通常是说 那个时候你还没这老婆呢。 可是我有记者哈，我会先讲香港怎么怎么好。可是原来美国有它的好，这样叫安全嘛，因为它是身份。像我们在美国读书的时候，子东一定也常有这种经验哈。几个华人，不管你来自内地、香港、台湾，坐下来，许多时候都骂嘛，骂两岸三地的人。 不，他的问题是两个，一个是你会不会在美国讲香港不好？ 我不会公开讲。 第二个是，如果你想讲的话，你会不会担心会被香港人骂？ 那当然，我刚已经回答了第一个，我们会骂，私下会骂，不可能公开骂。这回到我最一开始说身份，你现在是学生的代表。 你在美国讲这番关于香港的话，你会不会担心你回到香港会被香港人骂？ 那就是第二个问题了，就是当你要讲做什么事、讲什么话，就你担心你就不会讲了，讲了就没什么好担心的，因为当那个小姑娘当然被吓怕了哈。可是有时候你倒过来想说，有什么好怕呢？哈，千军万马问啊骂我又怎么样？我不靠这千军万马吃饭啊！我说那个小姑娘啊，你要关掉手机嘛，然后或是说用我们这样老头的一句话来安慰自己嘛，公道自在人心，我觉得很好用的一句话，你不用怕嘛。因为啊，这些讨论啊，我们往往看到任何一个人，尤其是年轻人，讲话失了身份，失了分寸，其实 well。是不太对，可是不需要那么用那么狠毒的语言来谴责他嘛。而且你谴责他对于这事情没有帮助。好多年前在美国很多这样案例哈，比方说有一次在南边一个大学，一个州立大学，是毕业生哈，有一个白人学生代表要讲话，他也用美国的幽默来开个玩笑，就其中牵涉到黑人的问题哈，好像大概是说，哎，我们的那个学额都被黑人占去了啊。其实他后来也是表扬的，说理由是什么呢？因为黑人其实有了一个公平的机会以后呢，成绩就越来越好，能够表达出来了。其实那个白人学生代表是肯定美国的开放，只要有个开放的环境，不管你什么种族的人都越来越表现好。可是那个就觉得有人被冒犯啊，说瞧不起我们黑人，骂成一片。后来呢，美国大学校长出面了，几句话解决了。美国大学校长就这样写说哈，就公布说，我们大学是教育的地方，也是可以犯错的地方，不管你是不是优秀的学生，我们要体谅包容。而且你们这样骂一个同学，你们今天晚上先安静一个晚上，回去想一下，你们这样骂这个同学，对于这个种族平等的争论到底有帮助，还是更引起种族对立？假如你们觉得是能够有帮助的话，请你们明天回来继续骂，不然的话 shut up， 到第二天没人发言，没人骂，你没有帮助啊，你骂当然没有帮助。 徐老师怎么看这个事？ 我呢就是中文系的老师啊，就是对语言感兴趣，我一开始看到这个呢，看到中文翻译没有那个英文的这个东西，说他要戴五个口罩，然后呢很多人批评他呢，不是讲中国的天空气不好，而是说他撒谎，而且美国的校长， 因为他是昆明的，昆明， 昆明 空气还不错。 那么这个里边呢，我就后来我再一对呢，我就觉得这是一个中文的问题，怎么的叫戴五个口罩啊？这个戴字啊有两个用法，一个是你戴上去戴五个口罩，夸张了吧？哪需要？就是雾霾再厉害也不需要戴五个口罩。可是他讲的戴五个口罩是 随身带了五个口罩。 所以说有些有倾向性的翻译、哎、翻译成他带了五层口罩、哎、 带在中国要带五个口罩、嗯、那中国人觉得你这个跑到美国去瞎说嘛、嗯、啊，更不要说是昆明了，对不对？你五个口罩带上你不自己给自己 我一般都带十个口罩、嗯 哎、那不是 我真的、嗯、因为我是那个一组我买的， 真这么戴？ 不，我包里装着十个口罩，就是。你看这样，我说句我完蛋了吗？ 对，所以这个中文这个袋子在这个里边是有两个不同的用法。 对， 这个制造的一个。 对， 有点冤枉嘛， 就是带五个 中文系的人就是感兴趣这个东西， 带五个安全套和带五层安全套是两回事。 我等一下有兴趣再重看，我可能我听错，他是说带五个口罩吗？他说 one of， 就是说 那是英文呢，他说的就是我拿出了我带的五个口罩当中的一个。 对， 他呢其实第一段呢用的都是文学修辞法， 对， 他其实也不是讲空气。整个这一段的目的呢是要引出美国的言论自由，这个空气好，结果呢网民也正是给他提供了很多证据，对不对？对不对？提供了很多证据。 徐老师讲这个语文啊，我也有点感触，咱们广告之后说。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就接着徐老师说，有人讲呢说这个姑娘啊写的这个演讲稿啊就像是中国的中学生作文的这个水平。哎，我恰恰要说，你看佳辉啊，我发现呢，我是大陆的教育长大的，但是比如说我接触到香港或者接触到台湾，那都是中国人，对吧？我就感觉到呢，他们那个具体化的程度更好一些。你知道我们过去讲批评这个作家容易犯的错误啊，就在我们这种环境下长大的，就叫宏大叙事，喜欢用大词儿。你知道现在我发现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多少人间的这个暴行啊都是因为用大词儿，你没有从语言这个角度，比如说一件事，对吧？它是什么就是什么，但是呢，你说它是反革命，这个词儿很抽象。 辱华， 对，这是这。但是我就发现呢，你看这个姑娘的作文，咱就评点她的作文很有意思啊。哎，戴了五只口罩，当我第一次闻到美国的空气，我放下了口罩，空气如此清美潜心，这个没有问题。甚至我认为，你比如说。咱们就讲实事求是，这个过去有一个老师跟我曾经讲过，说理解中国的禅宗啊，那么多的公案该怎么理解？但是禅宗指的就是具体，因为呢 细节。 比如说有时候你问一个老和尚，你说哎，我说什么是佛呀？老和尚嘣就给你一棒子，或者说老和尚说滚，哎，他就开悟了。说为什么？因为我们今天只看到文字，我们没有看到啊这个当时的具体的环境。实际上就是说禅宗让你这个开悟，这个老师啊是要观察的，他观察当时的具体情况。你比如举个例子，我要跟我们比较年轻的嘉宾讲一个什么，我一般不会讲，比如说哎，话题比你自己个人更重要，讲这个没有用的。但是呢你要等一个机会，有一次他说话引起了观众的反对，那个时候你再讲这句话，话题比你更重要，一下子就明白了。这就是说所有的事情诀窍在于要具体，对吧？你比如说我说我到美国大学演讲，我认为这没有问题，我说我在北京冬天的时候出门，我包里装着十个口罩，每次我就会戴一个口罩，要不然我怕会得病，因为空气太不好了。这个你就我走遍全世界，你敢说我什么呢？对吧？这是一个具体的事实嘛，对吧？但是你注意到这个姑娘她的转接点在哪儿啊？她一提到抽象，事儿就出来了。你看，但是当我呼吸到机场外空气的那一瞬间，我感受到了自由。你看嘛，抽象词汇的弊端就在这里。你指的是什么自由？是说鼻子里空气的干净，还是有更？因为抽象词语它涵盖了太多。人类发生的冲突和争议就是因为事情说不清楚了，你使用这个抽象的大词儿啊，事情就说不清楚了。你看我的眼镜上不再有雾，这是具体的，这没错。我的呼吸不再困难，这是生理的，这没错。压抑感也不复存在， OK， 这个抽象的词儿，什么叫压抑感？什么叫压抑感？你是指的肺的压抑感，还是指的在这个国家没有自由空气的压抑感？ 它两者都有。 你看，别人就啐你了。你哎，那么好，我说这个女孩的错误在这儿，但是反过来说，那些骂她的那些人， 同样也是一下子就把具体变成抽象，就是说，哎，他说昆明的空气需要戴口罩吗？有没有错？这是可以查证的，这是可以检查的。但是呢，辱华，我的天哪，什么叫辱华呀？他就这个大词儿，你知道，就过去我们多少年的政治运动，那么多人的撕裂，就族群的撕裂，其实你想想看，就是大家爱在这些大词儿上较劲。 对呀， 不过我看那篇，另外有一篇叫英国民，在哪一个网站上一篇文章说这件事情呢，他这个真是眼光深刻了。他说重要的呢是什么？是他撒谎，啊，就这个女生撒谎。但更重要的呢是他马里兰大学的校长呢鼓励他撒谎，他支持他撒谎。结果呢我一查呢，这个马里兰大学的校长呢原来一贯反共。不过他在网上不叫反共， 好像是不是也是华裔啊？ 对，好像他说他在上海四几年的时候有多少财产，后来去了秘鲁，说本来可以成为上海的特朗普，啊，怎么一贯反共？而再一查呢，说马里兰大学啊，原来啊，跟美国那个中情局叫什么 CIA 啊，关系密切，超过西点军校。换句话说，这个大学啊一直在成为一个反共的基地，然后又讲到五十年代的麦卡锡主义啊，讲到对中国学生的这个洗脑啊等等等等。 感觉马里兰大学是培养美国情报人员的地方。 我看完了这篇文章，你知道我啥感受呢？我觉得杨淑平立了一功，哎，他自己不怕牺牲啊，捅出了一个反共堡垒啊。哦，对不对？你看中国现在学生呢有很多到美国留学啊，去到这样的反共基地，那不害了我们很多学生是官二代富二代啊，他们肩负着祖国财产的未来，革命前途的事业，跑到美国误入反共基地，你说这个损失多大？这篇文章亏得他指出，啊， 对，我们引蛇出洞，他暴露了， 对，就杨淑平跑到那里当自我牺牲，而这个文章后面还批判莫言啊，批判很多很多东西，就是最近这样的文章已经不止一篇了，我已经看了好几篇。 所以我觉得， 对，大家可以学习一下。 听感觉非常可怕，我觉得每次看到这种事，因为这已经不再需要讲什么抽象具体。我觉得有时候是大家不要装糊涂嘛 ，common sense 嘛，等于是常识嘛，就是说 ，OK， 一个华人身份在外面讲话，现在太容易受到攻击，只要什么？前一阶段可能是说，只要你稍微批评了华人，或者说中华，或者说中国不好，会被批评的。现在甚至到了，你只要不称赞自己的地方、自己来的故乡，就已经很有可能被批判了、被骂了，已经到了这个地步。然后再来呢，当然继续嘛，什么你父亲又怎么样？学校父亲查不到你父亲，就查你爷爷。我觉得那个才是恐怖。因为啊，你刚讲的什么具体抽象，什么叫压抑，什么很多都主观的嘛。你讲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一个例子哈，有点远。可是什么叫主观呢？我想起我第一次邀请林青霞写文章哈，大家知道她开始写文章，我鼓励她，我勾引她哈。然后是因为吃饭聊天，她跟我这样描述了，她说有一阵子她母亲在台湾生病。他经常要回去照顾，我忘了父亲还是母亲哈，先后生病，照顾很累的。坦白讲，要照顾父母亲很累。然后他说，所以每一次从台北坐飞机回到香港，可能坐他老公那一台几个亿的飞机回到香港，我一出飞机场那个车啊，我就觉得整个空气是自由的，整个空气是快乐的。所以我在那个车上面，我都把窗按下来。用力的吸那个快乐的空气，你看，同样是空气，对吧？你一吸，因为你前面有那么辛苦的，要照顾父母亲的辛苦，这个时候那个空气就是自由的、快乐的。 所以这个这叫辱台啊，辱台言论呢、啊？ 对啊，然后还要查查 台湾人的这个觉悟低啊，就是 而且是外省的台湾人，他可能左右都攻击他。 对，很多人不满意的呢，就是一条，就是说你到了人家那个地方呢，就拍马屁说好话。其实哈、啊，学术界这种情况是真有，就是中国的学人还不仅是学生哦，学者也有，就是讨好外国的学术气氛，但是这种讨好啊。倒不是骂就是辱华，而是怎么左派，因为西方的学术界啊， 它主流哈、啊、是左派，是因为在西方你如果歌颂自由民主资本主义，那根本不是学术，这是常识，你一定要批判资本主义，对不对啊？批判这个东西才叫学术。很多中国学者到了美国以后，为了在西方得到认可，就弄很多很时髦的左派，就新左派的理论，就很多人就以此来讲中国的事情。很多朋友说，哎呀，你这些话在美国说说行了，你要回到北京来说啊，你对着北京的老百姓说说这样的话，你看看你脸红不脸红。但是很多人照样这样做。 不容易了，这个因为你说什么叫拍马屁，什么叫得体，什么叫那个礼貌，很难讲。比方说我们生个小孩，你朋友生个小孩，我去看，对不对？不管那小孩长得多丑，我都说，哎呀，太可爱了，你的小孩太可爱，对吧？这个要有分寸啊。对，木星说的哈，木星说 不能丧失你原来基本的信念。 那当然了，可是那所有东西都是用语言来呈现的，所以木星才会说分寸就是力量，力量。哎呦，你分寸错了，你力量就打错了，也或者说不够，或者说过强，所以分寸就是力量。那小孩小姑娘有时候她真的很惨，有多大嘛，然后虽然是优秀学生，失去了一点分寸，结果千军万马。 不是，人家火力侦察。 而且有一点啊，我想起一个例子，在香港发生了。有时候不管你内容是什么，真的太容易惹祸了。某大学的香港一个校长在大学毕业礼发言啊，不跟内容无关，他被轰。为什么呢？他先用普通话发言，然后再用，没记错的话，再用英文，然后再来是广东话，反正粤语是放在普通话后面，结果就被他的学校还有很多香港年轻人九零后的就轰了。 情绪 为什么会用？这香港，你是香港的某大学的校长，怎么会用普通话发言呢？应该可以普通话放在后面，先讲粤语啊，就引起很多的辩论。 如港啊， 对，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所以这里边就有一个啊，这个会不会讲话的问题，什么场合。像有些人就引用说，另一个中国学生就特别会讲，说毕业礼上他就讲说，我从小啊被毒蜘蛛给咬了，我妈妈呢用一种乡村的那个土办法给我烧。他说我现在觉得呢，我在美国学到的技术，我多么希望能够用到我的那个家乡去，他就可以对他们的这个卫生啊，对什么有长远的影响。这似乎也是在讲家乡的这个不发达，但是呢，哎，就叫会讲话。 不见得啊，因为他有人要挑，太好挑了，就说谎嘛。真的是大陆都用什么火烧来救吗？但是说谎嘛，一样可以要整他。 不过在总体上，如果我们现在我们离这个事情不管哈、啊，你在美国的大学里，你一个留学生，中国的留学生上去公共场合讲话，如果你说我的家乡有些问题，来了美国才好，会受到一些鼓掌。但是这个是比较一般层次的。你如果你说你的家乡虽然有些不好，但是我在美国学的东西以后，我可以去改变那个不好，那个将来是对人类怎么好，或者说我家乡有什么东西是比你美国更好的，更高的鼓掌。哎，连美国人都是这样，就说明就是说你这个人想要穷的地方出来有志气。 所以这个， 所以。这个就是一般美国人，不用他们不带什么政治的偏见。你碰到谁，你就好像我们现在城里，你碰到一个小孩从农村来，你说他是讲他的家乡不好，还是讲他的家乡好更令人尊敬？哎， 你说的对，所以 对不对？ 表面上看是个说话的分寸问题，但是实际上还是个认识的问题。你这个孩子嘛，他认识世界是简单的，他认识不到中国的多面化复杂性，他同样也认识不到美国的复杂性， 不知道马里兰大学的这个反共传统。 倒不是说这个，哎，他不是在演讲里边，我就跟你说一个，他在演讲里边讲到辛普森，你记得吗？我最近看一个辛普森的纪录片，哎呦，我对美国的这个事情啊，我就有了更了解了更复杂的这个理解。 Made in America 这个长纪录片， 辛普森不是说杀他老婆嘛，当时脱罪了嘛，脱罪，你知道他现在实际在牢里吗？他被判了33年，你知道吗？你知道这个事情啊，这个故事，我甚至想做一回文涛判案，太牛了！这个纪录片拍的，就是说这个辛普森，你要结合当年的这个黑人陪审团，有的陪审员事后跟我说啊，说我为什么说他无罪？ 我就是为罗德尼金报仇。你知道，因为四个白人洛杉矶警察他殴打一个叫罗德尼的金的一个黑人，当时引起了洛杉矶骚动，因为这四个白人警察被判脱罪。所以美国，你知道太逗了，这个辛普森呢是个什么人，某种程度上讲他是一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他从来他不像那个阿里一样去参加什么黑人运动反战运动，他总是说，他说我不是黑人，我就是辛普森呢。可是呢最后到了法庭上， 全靠黑人， 居然他又成了一个种族的符号。美国黑人的这个陪审员陪审团